永远的青春记忆，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。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，怀旧之旅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和您一同重温经典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，要一同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。1985年，吉林省曲艺协会组织票选出了十大笑星，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对相声演员进行评选。当年评选出来的十大笑星分别是谁？你还记得吗？马季、姜昆、李文华、赵岩、侯耀文、石富宽、高英培、郝爱民、施圣杰和常宝华。并且在这次评选之后，笑星这个词汇便用来形容相声和小品演员了。下面呢，送上相声小段《戏迷》，来自侯耀文、郭全宝。 我今天化成我父亲的样子，给大家表演一段过去他说过的相声，再一次的感谢大家对他的关心和怀念，谢谢。今天我请和我父亲合作了40多年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郭全宝老师跟我合作。 啊，我和侯伯林同志，我们两个人合作表演相声多年，我们又是发小弟兄，我们从小在天桥撂地时候作艺，就在一起表演相声。后来我们参加了中央广播说唱团，在一个组里的相声组，我们两个人还是一起表演相声，可以说表演的非常密切吧。今天我跟侯月文呢，我们表演他父亲一段生前的戏迷小段，以表达我对我的老战友怀念的心情吧。 您说这个人要是好唱啊，也能唱好喽。 哦，能唱。